你的美就是一种美好。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，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。你太美，你太美，为了你我能征服大江南北。沉鱼落雁，难忘的向北，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。黑宝贝，给我你的拥抱，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。怎么那么美？嘿， 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， 怎么那么美？ 听说你身边有新的面孔，听说你不再寂寞，听说其实是一首非常诚恳和感动的奶茶原味风格的刘若英的作品，也是一首关于前任的歌。其实分手并不是故事的结尾，还有很多细致的过程在心底发酵。歌词当中的字里行间呢，也表现出了爱情当中极大的戏剧性、悬疑性和想象的空间。刘若英也唱出了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不安和不确定。来听刘若英，听说。 说你还相信爱情，只能被

只剩梦是野狗，和你最后缠绵，你曾记得梦境的虚有，情深一曲相送，还有没有情浓，风花雪月烟涌，和你最后缠绵，你曾记得 情在深也不能改，